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北京时间12点01分，聆听青春，感受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涛，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 FM98.2 为您带来的982世界杯。大家好。 没错，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82游戏世界杯的嘉宾子月。982游戏世界杯呢，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青年广播在台庆一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哎，没错，我们这个世界杯这个节目现在也算是马上到尾声了，我们坚持到了现在，每天都在中午这个时段陪着大家一起聊聊球啊，看看球啊，一起踢踢球啊。闲话不多说啊，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资深的足球记者啊，刘奔老师。 大家好，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感谢主持人为我们的隆重的介绍。 第二位也是我们的资深的体育记者，现在是我们体育广播的一名足球，也是体育记者，跑足球口吗？ 专门跑足球口的 李月老师， 是多年中超和中甲的专业记者。 李月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威。 另外两位呢，是我们的今天的比赛的玩家，一位呢是王刚，一位是常浩，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比赛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获得过胜利的资深游戏玩家了，他们也不是第一次来参加比赛了，这个也不让他们跟大家打招呼了，他们那儿好像也没有麦是吗？先不跟他们打招呼了，今天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主题。因为每次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主题来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杯期间有没有那些在场上大家是对手，然后大家在场上较量，但是在场下呢大家却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有没有这种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李老师有没有想过这种场上大家交锋特别激烈，针尖对麦芒，但是场下呢两个人惺惺相惜，英雄惜英雄。 其实说这个就想到了这个有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时是法国跟乌拉圭的比赛。那我们知道法国的应该算是这个球队头号球星吧之一，这个格雷斯曼，那他和这乌拉圭的中后卫戈丁其实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两个人在这个俱乐部的时候就是很好很好的朋友，在这个马竞俱乐部。而且这个戈丁啊还是这格雷斯曼女儿的教父，开玩笑说 这个 对他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关系，而且两个人上场之后都觉得在防守或者进攻的时候都会很难受，因为看的是自己太好的朋友、好的队友。在这种情况下，比赛之前确实两个人都做了很好的这种心理的准备，甚至这个格雷斯曼说我征求了我闺女的意见，要怎么来对他的这个这个特别关系好的这个叔叔。后来说还是要认真的去比赛，但是最后法国是战胜了乌拉圭，进入到了下一轮比赛。所以我觉得在世界杯赛场上，由于俱乐部和平时私下这些私人的很好的这种关系，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恩怨情仇，甚至是惺惺相惜的感觉。 嗯，没错，我觉得就尤其是在刚开始第一天前两天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那场比赛当中，我记得 C 罗进了球以后，拉姆斯一直在鼓掌，然后还想跟 C 罗握握手，去一起庆祝 一下，忘了这事儿了， 串了， 就不是我黄吗？ 串台了。 然后另外在这个葡萄牙和这个葡萄牙被淘汰的那场比赛当中，后来卡瓦尼下场还是 C 罗扶下去的，然后我觉得也是他们也是惺惺相惜的关系啊， 还是有体育精神。 哎，没错，虽然说场上我们是对手，但场下我们还是好朋友。那刘文老师有没有知道这种？ 其实我当时跟李维我想分享的是另一个让我觉得有一点相反的一个，就是比利时国家队和法国国家队那场比赛的助教亨利，我倒是觉得很尴尬。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是法国人， 对， 但他成了比利时国家队的助教。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人就是马丁内斯，比利时的主教练马丁内斯，他本人呢是浸淫英格兰和这个整个欧洲足球多年的一个人，所以说马丁内斯把亨利搁到他的助教团队里，这件事儿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对法国的球迷和法国球员来说也是一件可能稍微有一点刺激的事儿。我不知道你李维你怎么看他这件事儿？ 我觉得其实亨利就在足球比赛之中嘛，作为一个这个法国人到了这个比利时国家队，确实感觉有点别扭。但是如果大家印象很深的话，在那场比赛之后，亨利是和这个法国队的所有的队员，包括助教，包括最后主教练德尚，都是一一去拥抱，也算对他们一种祝贺。我觉得他的情绪很复杂，但是既然你作为了一个比利时队的这个助教，那你应该在这个比赛中为自己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效力的球队来服务。 比较职业的精神。 对， 那比赛进行到了最后两天，还剩最后两场比赛，一场季军赛，一场最后的总决赛。那二位觉得最后谁能捧走这个大力神杯？ 你先说。 哦，我先说。那我挑了， 这坑你先挑。 那我就先挑走了。我觉得可能法国的机会大一点，因为在四强之后，其实我在就是采访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聊天节目中也预测，我说法国队的机会很大，因为打到现在为止，从经验能力实力包括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程度来说的话，法国队应该占有很强的一个优势。那当然了，除了姆巴佩在对阵这个比利时最后时刻有一点不太理智的举动之外，其他的法国队的这种评论评价都是很好的。至于克罗地亚队，虽然他淘汰英格兰队进入了的决赛，但是多少他的消耗我觉得大了一点。我们算了一下，三场淘汰赛，一场30分钟，还不算那些伤停补时的时间，就多打了90分钟，就相当于比别人多打了，就是法国的一场淘汰赛没打， 多踢了一场， 一场这个加时赛没打。那所以说到了淘汰赛之后，等于就多踢了一场球，而且克罗地亚队我们看到很多球员已经真的是伤痕累累，或者是病病歪歪了。到了最后决赛，即便是有斗志有精神，但是身体上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吃不消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法国队起码之前我们是拿过冠军的， 对，有底蕴。 但是克罗地亚队最好的成绩 第三， 第三名， 而且还是 就是法国拿冠军 98年，就在法国那次， 对， 才是第三名。然后我觉得之前他们也交过手嘛，那刚才他已经跳完一个坑了，那刘老师是不是要跳另外一个坑了？是吗？ 这个坑真的没法绕，就是克罗地亚，就是如果单纯实在是倒霉的，就是他前面这三场比赛全都打了一个加时， 太厉害了， 就相当于他比他对手进到最后一关之前多打了一场比赛。 对，没错。 但是这个强度呢，就是可能不跟球的这个记者或不跟球的朋友可能没有概念，就相当于一周双赛，他又多打了每场比赛又比人多打30分钟， 对，没错。 所以这种强度和无论是体力和心理的消耗，我觉得都很大。再加上他又没有冠军的所谓的底蕴啊，像法国，毕竟他拿过世界杯， 对， 他有过这种经验。那克罗地亚，你的心气儿和你的体力可能现在相对来说都比较弱，再加上整体的今年的这个年轻风暴里，法国队应该是涌现的是最明显的。 他平均年龄都特别低。 对，现在看到四强的球队基本都是年龄很小，平均年龄非常小，所以说这绝对是这个把老师傅一个个打倒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就是身体好的年轻的真的现在就是占了很大的便宜，这届比赛 姆巴佩的速度真的很恐怖。 对， 哎，我看他们在 上 一场比赛，就法国对阵比利时的时候，然后上半场姆巴佩就是朝着那个球就冲了过去，然后那个门将把球死死抱在怀里，就很害怕。 对， 那有人说今年世界杯是爆冷的一年，因为老是出现爆冷的情况出现。其实我觉得也还好，虽然说大家都是传统强队爆冷嘛，都是，但是有没有人觉得就是爆冷的一年，是不是总冠军可能也会爆个冷？ 现在就是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因为克罗地亚， 除非是克罗地亚夺冠，那就是大冷。 对，克罗地亚要夺冠，真的就是大冷，而且。如果啊，按照正常说，法国就可以拿冠军，但是觉得克罗地亚如果打疯了的话，这事儿真不好说。 就到了最后了，必须的是吗？他们是没有心理压力的，对不对？克罗地亚，我觉得心理压力相对 其实 走到能走到这儿 小一些， 对，已经刷新了自己的历史记录。 对，但是打到这个。四强之后谁都有想法，英格兰队其实之前快乐足球没有心理压力，但是到了四强之后谁都有想法，谁都会觉得 到这儿了吗？ 对，那我还不去拿一下试试。 嗯，好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这个也有这个场下惺惺相惜的故事，或者是您对于最后这两场比赛有一些神预测，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您可以关注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里面的直播间，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另外呢，在优酷视频的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游戏的对战画面的。欢迎您随时的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如果现在呢您不方便看视频看直播的话，你也可以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8.2 AM927来跟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跟我们进行互动。那闲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这三场比赛。我们今天三场比赛的设置呢，第一场比赛我们是一个前瞻赛，也不是前瞻赛了，就叫回顾赛。我们第一场比赛是回顾赛啊，是英格兰和比利时的比赛。 嗯， 然后我们的第二场比赛呢是法国队和克罗地亚，这就是我们的前瞻赛了。然后第三场比赛呢，我想就是请两位玩家选自己的主队。 嗯， 因为今年在世界杯上，其实大家有好多这个葡萄牙还没有看够，西班牙的控球还没有看够， 还有巴西。 我觉得大家应该选一选自己的主队，然后进行一场比赛。我们现在进行第一场比赛是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的比赛，那就有请刘文老师移坐到我们的 好 嘉宾区。 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 英格兰队是穿着自己的，应该是白色战袍这边哈，比利时是一身偏橘红色的战袍。开场了3分钟，比利时拿球打对方身后，这个球直接出界了。 其实在今年的这个比利时队的比赛中，我觉得卢卡库 费莱尼吃到一张黄牌啊。 对，卢卡库其实在小组赛上，尤其是对阵几个相对来说弱一点的 界外球，英格兰队的界外球，后场的界外球， 后面的 大脚给到前面，好像队友的位置还不是很好，被对方断脚。 尤其是英超这几个， 我们看比利时这边发动反击 后，应该说有一些这种防守动作。 英格兰队中场把球断掉， 自己的价值 从 后 场 比赛更多 边路 做球上，而在前面的比赛中更多的是在进球上。 没错， 嗯， 再给看英格兰这次中场的转移，哎呦，对方双方在中场的拼抢是非常的激烈啊！又是费莱尼。 其实在今年这个英格兰的比赛当中，英格兰主要的得分和拿球的点都在于自己的点球上， 比分还是0-0。 这次英格兰任意球是罚得非常好，截止在这个半决赛之前，他们是打了30脚。 比利时这边这一脚短传被对方断掉， 有点创纪录的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而且 一个新的数据， 凭借着自己的这个定位球在射 三个，对 对， 在应该 在边路，英格兰这个球没有拿到，被对方断了， 绝了， 进去掉。 比利时长传找前面，这倒是颇像现在的比利时啊，反击。 刘老师有没有发现，在今年的世界杯上，我发现大家的这个大部分的球队都在打一个战术，防守反击，就是像这种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纯控球啊、传导啊，然后最后找机会制胜啊。相反，好像没有这个防守反击的这种战术更占优势。今年 对这次比赛， 双方到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威胁到对方球门的这样的机会。 体力好的球员可能 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场展开拼抢。看这脚， 对于防守 这脚球给到队友， 那其实在这个比赛，我们看到不管是德国还是西班牙，很多人都说他们 英格兰这边呢，倒是现在的推进的 慢慢的就 距离啊越来越接近对方的， 所以很多打传控的球队 这个禁区 都不是很好， 给到右边这脚球没有传好，失误了。 克罗地亚队其实也算有一小部分打传控的打法，但是克罗地亚队好就好到两个宇宙级的中场，那这两个人可能帮助球队啊在比赛之中随时的一个爆发就可以让球队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嗯，没错。我们继续来观察 看英格兰队进来， 有机会头球，哎呀，球顶高了。这一次从内部的切入还是很有威胁， 嗯， 但是最后这个头球呢，确实没有顶上力量。 其实，在今 天 这个世界杯上，英格兰队的 给到前场 非常的低， 英格兰是排倒数第二，二十。 亨德森能不能 去 把球转移一下？ 尼日利亚是最小，尼日利亚比英格兰 小。给到了身旁，结果对方把球断掉。 英格兰队是。 这个球失误的位置比较可怕，卢卡库 英格兰队 找费莱尼，好在后卫及时的把球处理掉了，依然还有威胁。这脚球挑到了禁区里，没有形成打门。比利时这一次的反击也是有一定的威胁，看英格兰这边拿住球。 我发现今天世界杯 双方在中场的失误和拼抢都比较多， 占优势一些。比如说什么世界波啊，就长传， 嗯， 直接射门。如果很保险的话，其实好像像你刚才说的，好像不占优势。 这上半场已经踢了35分钟了， 出现像这个 双方没有 什么这种 进球，但是之前英格兰的一次配合险些形成头球破门， 就是这个球也有点关系。 右路有打门，哎呀，这次门将把球稳稳的拿到， 射门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了。很多球员都反应，尤其对门将来说，为什么出了这么多黄油手？ 嗯， 尤其小组赛出了很多黄油手，就是因为他球的这种飞行的线路、飞行的轨迹。 这一次中场的这个抢断非常凶狠， 最终会出现一些 一个犯规。英格兰队从中圈这个位置定位球的机会。 我觉得现在自从这个球不一样了以后，对于这个球员的这个脚的这个脚。的部位和这个球的这个脚 门将出击、 啊、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球，比如什么电梯球啊，这个落叶球啊， 其实对，就每届都会有，但是球员也需要一个适应。我们看到那像 C 罗这样的球员第一场比赛 一路拿球， 对 英格兰队这一边 很多人他们因为 前面没有太好的点，斯特林这球没有护住， 的球是不一样的，因为各个赞助商不同嘛、嗯、但是有的人会刻意去提前练这个球。 C 罗 第一场打西班牙那场他打进三个进球、 嗯、 尤其那个任意球特别漂亮，大家也说他 那么上半场应该已经结束了， 还是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就是 那双方都没有破门，0-0的比分， 是就像我们出去到一个新的环境很快的， 看来这个 还是人本身对于 英格兰和比利时的不分伯仲啊，这跟真实的比赛比分还是有点差距。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赛。刚才刘老师也说了，这个上半场刚刚结束，双方 阿什利昂 还是都是哑火的， 左路 两边呢都进行了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一个是在门前被拦了下来，一个呢是头球高出了横梁。 凯恩今天凯恩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到目前为止啊。 说明我们两个班 目前凯恩还是在射手榜上的冠军 防守，之前在这都是我们获胜的玩家。 凯恩 这 凯恩这一次世界杯很有可能会拿到金球的啊，金靴。嗯， 上一次金靴奖是基罗 啊，对， 嗯， 是。 但是今年大家都在期待他的表现，一开始因为伤没有能上场，后来在第二场的时候好像也是因为伤没上场，所以说被淘汰了。 嗯，就是 在淘汰赛阶段， 淘汰赛阶段就是因为打英格兰那场嘛、 嗯、 他是坐在了这个看台上， 对， 最后输球之后，这个我们叫开 英格兰这次左路 是一直是 阿什利昂给到中间机会不错啊，但是队友跑过了。 两届世界杯不同的表现，这可能是让自己 在 接受的一 球权。 四年一届我觉得特别遗憾， 在比利时这边英格兰队把球护住，门将把球拿到， 对，能踢两届到三届的人不多，那踢一届是正常，所以 阿什利昂 很多人可能就是一届世界杯，那像 亨德森 已经两届了， 嗯， 所以很多人这届世界杯之后就离开国家队了。 卢卡库这脚打高了， 他们离开之后再踢世界杯的机会就没有了。 卢卡库今天好像没有特别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身体， 还能不能再看到他？因为他现在已经31岁了，三十三， 85年的， 对啊，33岁了。然后等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他就37了，但是33的时候有23的身体，也没准下一届世界杯还会能看到他的身体。 看比利时这叫远射，这个球离球门是确实有点远， 慢慢变老是 有点勉强， 很难受的感觉。 对， 所以 C 罗和梅西都很有可能 最后一年了， 这次是最后一届了、 嗯、 难度比较大，下次比赛的时候， 嗯， 界外球，英格兰队斯特林转移到右边，这个球对方把球断掉，跟上半场类似啊，双方还是在不断的在中场争夺这个球权。阿 世良左路有前面有机会，一直往前带嘛啊，好，这一次带到禁区里传中，哎呀，这脚像直接打门了啊！二世良稍微有点贪功，英格兰队这边在下半场左路啊小有威胁。 刘老师怎么看这个在球场上的左脚球员在左路，就是他们的威胁和这个大家 亨德森 三路嘛，然后在战术分配上怎么、 好，这球转移到左边， 现在比较流行的还是 对方还是依靠身体把球护住了， 那些打门的话，这样的话 确实跟对方相比身体上并不占优势， 都会和另外同脚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对守门员来说判断起来很难。当然了，其实我们看到包括上场比赛这个克罗地亚和英格兰的比赛， 尝试从右路，这一次看右路 的 机会， 现在 给到中间， 很多球队都是把 再转移到左边， 频繁的 又是阿什利杨 的话，可以不同的 直接打门啊，这脚球打高了，两次都是他的这个位置有一定的威胁，看来比利时的右后卫的防守啊要加强了。现在看比利时今天下半场怎么感觉好像是三中卫的站位啊？ 对，这因为这次比利时是号称超黄金一代嘛，他们开玩笑说可以排出三套不同的十一人阵容，都可以打这个世界杯的比赛，这个还有很多都没有入选这个世界杯的阵容的球员。 比利时的上抢也是非常的准确积极， 但是今年比利时着实没有走很远。 阿什利杨又是阿什利杨这一边又从这一边进来了， 也对了， 选择往中间带一带，有机会，哎呀， 就可以了，因为 打门这一下，对方抢在 克罗地亚一样，他的这个 英格兰队员前面把球破坏，全 大赛这种经验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阿什利杨 上次打世界杯的这 打门，这个球确实有一点点， 86年的这已经是 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就难度很大了。 他当时是把巴西给淘汰了， 比利时淘汰了巴西这次，对。 哎，我当时挺没想到的，我挺喜欢巴西的。 对，好多球迷都喜欢巴西。 已经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比分依然是0-0。 对。巴西队是一直是 好，全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已经用完了， 除了中国队以外，国外 有加时吗？ 有伤停补时， 还有 加时 啊、那就是双方0-0战平了。 因为这个，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好像没有出现英格兰和比利时，哎，他俩踢过一场吗？ 小组赛他们打一场，然后 打了一场， 马上明天晚上的 晚上就 第三名的争夺战 啊、我们 第二场 当做是小组赛回顾吧。 对，小组赛回顾 好了， 这是明天的前瞻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节目里面踢的这个比赛和。往往和最终的结果有的时候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也在想这个明天的这个比赛到底会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反正现目前这个为止是常规时间我们踢到最后是个平手， 对，如果踢到平手还得打加时，所以现在球队们都快就是第三名还要打加时，也很辛苦， 有点开始怕加时赛了， 还是到这地步了，我觉得无所谓了。 第三名、第四名， 反正也是最后一场了嘛。对， 那我想采访一下这个王刚是怎么看这场比赛的呢？ 我觉得这个， 哎，您拿一下那个话筒在后面。 王刚刚刚操控的是英格兰是吗？然后 对，没错，对， 英格兰的那个，我这边可能。在按键这块啊，可能和实际操作还是有距离，对，所以可能按键的还不熟悉，应该会实际情况应该比这好。 那陈浩呢？ 我觉得王刚刚踢的还是，我感觉还是不错， 遇到的对手 对， 不错的是吗？那两位是怎么看这个三四名的决赛的呢？三四名的比赛的呢？ 三四名的比赛的话，我更倾向于这是法国队吧？啊， 三四名的比赛，英格兰和比利时， 应该比利时的话啊， 刚才那场， 我觉得可能英格兰在整体上更占优势吧。可是我 英格兰在整体上更占优势那陈浩呢？ 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卢卡库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支持比利时。 都是带着球星光环，都是带着球迷来的。那二位老师是怎么看这个明天晚上将进行的这场三四名的比赛的？ 对，其实很多人都说英格兰和比利时这届比赛相遇两次，两场比赛都很激烈的比赛， 对，没错， 因为小组赛那场大家都知道都想争小组第二，那比利时这个加努扎伊 神经稍微的紧张了一下，结果打进了一个进球，比利时拿到小组第一，分到了上半区，而这个英格兰队是顺利的拿到了下半区的资格。那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大赛来说，尤其是世界杯、欧洲杯这样的比赛，第三名真的是很难受的一场比赛。欧洲杯完全就没有第三名的比赛，都取消这场比赛了。而世界杯这场比赛，很多人也说早就该取消。那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反而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可能要争一争了，因为毕竟第三名和第四名的话，可能第三名还好听一点。 我觉得在小组赛的时候，双方当时踢球的时候没有那么想赢，因为上半区当时还是比较强的嘛。 对， 当时两个人都在争这个小组第二，希望能这个未来的世界杯道路上顺一点。现在属于没有任何的压力，就属于就正常就开始争名次了。对啊， 但是就怕他们觉得第三名没有什么意思了。很多球队到了这个时候 也快乐足球了，是吗？ 对，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进球会很多，因为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很多球队都不会防守了，就是大开大合的去打，争取打出一场漂亮的比赛。 那刘老师呢？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球队好多年都没进过四强了吧。 对，刚才说 对 对，28年和32年 都让人说三喵说了好久了。 对，所以就是这么多年也需要，尤其英格兰队啊，欧洲中国队嘛，他一定要证明一下自己的成色， 总让人失望。 对，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也有一些队员他会觉得需要在这场比赛中证明一下自己在国家队、在世界这个足坛的一个地位，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球队应该太了解了。 对， 因为比利时很多球员都在英超效力。 对，没错。 对英格兰球员的了解，英格兰球员对比利时队员的了解也非常充分，而且他们那种了解可能都已经到了心理层面，就是他可能在什么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就太相对太了解的球队踢起来肯定会纠缠的比较激烈。 哎，我注意到，就是比利时最好的成绩是在1986年，他们得了第四名。 对， 所以不知道今年他们会怎么样。 对。应该是在很多咱们的球迷出生之前，那个 反正那时候没我呢。 对对对。 好，那个我们现在北京时间是12:25，我们一会儿会进一段半点报时，然后在半点报时以后呢，我们将会进行这个世界杯的决赛，也就是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然后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来一场前瞻，我们先放一段音乐和视频，我们稍后见。 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好的，北京时间的12:30，一段半点的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98.2的游戏世界杯的节目啊。刚才在上半段的时间，我们进行了这个3-4名的比赛的前瞻，是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刚才比赛完了以后，我记得两位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在欧洲杯的时候已经取消了这个第三名的争夺。我们的这个比赛呢，刚才也是0-0握手言和，最后我们也没有踢加时赛，就当他们两个都是第三名吧。 就是这个比赛确实应该取消， 就大家没必要因为个第三名在拼个你死我活啊。是，我觉得世界体育赛事大家还是公平，就是友好一点、和平一点比较好。 对对对， 在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行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这个呢是未来15号那天晚上，我觉得这是终结这场世界杯这个世界的运动盛宴的这个冠军之战。我们一起来从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进行一个前瞻啊，然后看看到底这个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到底谁能捧得这个高卢雄鸡，还是鸽子军团谁能捧得这个大力神杯？其实大力神杯现在放在我们直播间，他自己也挺慌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被谁拿走啊。所有人都来问这个大力神杯是不是真的，就是说 挺沉的， 都是真的挺沉的。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比赛的现场交给李维老师。 好，那这场比赛呢，我们这个游戏啊是在喀山体育场来进行的，实际上这场决赛应该是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来进行。法国和克罗地亚队，那法国是第二次，应该是第三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而这个克罗地亚队是第一次啊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两支球队在98年的世界杯半决赛上曾经有一次交锋，当时法国队是逆转战胜了克罗地亚队。最终的那场比赛呢，法国队也是在最终啊捧得了大力神杯，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拿到大力神杯的冠军，第七支获得世界杯的这个国家队球队。 那年克罗地亚获得了季军。 对，克罗地亚的那届比赛是第三名，当时其实就是半决赛啊，图拉姆是灵光一现啊，打入2球，最终是帮助克罗地亚，帮助法国队是战胜了克罗地亚队，进入了决赛。那这场比赛应该说，时隔20年之后啊，又是让新的比赛。我们看到刚才法国队有一个球员倒在禁区内，现在是一直没有站起来，应该是乌姆蒂蒂。啊，这个球员站起来之后啊，比赛还在进行当中。这场比赛应该说法国队还是排出了和过去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齐整的阵容。两个特别重要的球员就是后腰位上的博格巴和坎特，这两个人成了这个一攻一防两个纽带的球员吧。尤其是坎特，大家说了，坎特在的地方只要是没有水的地方都有坎特会出现。那现在我们看到格雷斯曼带球啊到禁区之内是一脚打门，但是这个球波罗佐维奇是对他有一个防守的动作，裁判是出示了黄牌。那啊， 所有人都在说， 对，但是 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关于这个球员他们的身体的接触特别的多，然后有人觉得这个裁判不会吹，您怎么看这个球员接触的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届比赛对于这个判罚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松了一些。刚开始的时候是由于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引入，那裁判有一些依赖性，那后来国际足联可能也做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作用进行了一个重新的强调和规划。那后来的裁判相对来说会严一点，但是这次比赛除了身体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手球，手球的判罚是非常非常的松，很多球只要是球打手都是不会判的，而张开手臂 改变球的方向之后才会进行一个判罚，所以现在的这个世界杯的这种裁判规则对于球员来说也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嗯， 而且引入视频裁判更加的科学， 对， 更加的公正。 但是这一届跟上一届比，裁判确实没成为主角。 嗯，裁判不能。 上一届确实有， 因为视频助理裁判成为了主角。 对，上一届比赛确实有一些亚洲裁判成了比赛的主角，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也是一个变化，可能确实跟 VAR 有关系。 嗯， 所以很多可判可不 出的 又出事。博格巴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果然有这个世界杯决赛的这个感觉， 吹的也严了起来。 双方打的还是很激烈啊，现在这个比分还是没有改变， 很认真，把黄牌都打出来了。 对，这个现在游戏的设置可能对于这个犯规的判罚还是挺严的。 对， 以前我觉得这个很少出红黄牌，尤其黄牌，只要是不是特别严重犯规就会直接就抹掉，但是现在这个黄牌出的还挺多，现在两张黄牌了已经。 不是，这以后这游戏里能不能加个 VAR 的这个环节？ 就是视频看视频裁判 挑战 VAR， 又是佩里西奇在左路拿球。来，这个球曼周西奇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拿球，被判越位。 而且今年在这个越位的判罚上，视频裁判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对，另外像你之前说的那个球里可能有这个芯片之后，在技术上也判断的就比较容易了，不会出现上一届英格兰队那个冤案嘛。 但是有人说这个，尤其是足球比赛，有好多比赛在世界级的比赛当中要启用鹰眼的话，大家有的人对于这是不认同的，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比赛当中啊，这个裁判的误判也是这个比赛的魅力所在，就是什么事儿都可能会发生的。 好像鹰眼不太适合足球这个领域， 对，因为它压线是没有关系的。 对，它更适合的可能是小的一些网球， 像网球好像现在都已经取消了鹰眼，就是要逐渐的取消鹰眼。 对，但是可能它在判罚中还是有一些作用。 对，没错。 鹰眼的技术可能 VAR 和完全是两种技术。 对 对，鹰眼应该是对现实的一个做出一个动画的还原。 我们看到刚才是马杜伊迪的一脚远射，被这个苏巴西奇是扑出来一个角球的机会。 其实我在想，这场比赛在现场，俄罗斯球迷会支持谁？我觉得可能是克罗地亚，不会是法国，因为克罗地亚应该是前南国家嘛。 对， 这个心理上的感觉，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但是俄罗斯队说实话，我觉得他今年已经走得够远了。 对，但是他没有进入决赛，会不会球迷的这个心倒向了一个离他更近的人？ 毕竟是克罗地亚淘汰了俄罗斯。 对， 所以说不过啊，应该到了决赛的时候，双方的球迷会更多一点，这个第三方东道主球迷会少一点 一些。对， 按照这回这个规则，虽然这个票的制度很严，但是最终还是可以把球票销售给其他的球迷，就是卖出去倒出去。所以说最后的这两国球迷应该会占据卢尼基大部分的这个看台的位置。 最后一场比赛当中，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会到时候到场督阵嘛，虽然说俄罗斯不在了，但是要看看最后比赛是怎么结束的。 法国总统也去， 法国总统包括这个现在这个网红的这个 对 克罗地亚这个 最年轻的这个总统， 对，也是三个人肯定都会到现场去关注这场比赛。 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还记得开幕式开幕战的那天，然后这个普京也是现场督阵，一脸无奈，哎，怎么又进了呢？ 当然是5-0嘛，我记得。 对，没错， 开门红， 开门红赢了沙特嘛。 而且当时他给这个沙特的这个算是王室的成员吧，做了一个很无奈的手势，成为了网上的一张大家 对就是 爆转的一张照片。 怎么总是我？ 我们看这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60分钟，刚才是吉鲁在左路的一脚射门是打在了边网上。确实啊，这个游戏感觉比这个真实比赛进球还要难。 对，没错，而且我们这两位玩家，一个是昌浩，还有一个是王刚，他们两个都是我们之前的优胜玩家，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过胜利的。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在比赛的过程中跟之前的节目不太一样，之前的节目老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就是一个特别会玩的，一个不太会玩的，然后那个老出现一边倒，什么7-7、5-0啊什么的老踢出来。甚至有人来了以后说，你跟我说要几比几，我给你踢几 直接踢假球是吗？ 所以说到了世界杯决赛啊，水平都接近了，双方这个进球是越来越难了。 对， 那我们看这场比赛会不会继续打这个加时，甚至 双方要踢加时的可能性很大了。 我觉得刚才那场比赛呢，我们到最后没有踢加时，然后因为我们第三名就别争了，然后但是冠军还是要争一争的。 对对对， 我们看看一会儿会不会有一个加时或者点球的模式。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这个到这份儿上了，肯定要争一把。 确实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我们看到格雷斯曼在这个左路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活跃，整个现在法国队确实点太多了。刚才一直说到为什么法国队这次机会很大，就是因为他们在每个位置上都有一个世界顶级的球员，而且这个球员在他的俱乐部也是这种核心的球员。 嗯，没错， 至少从我们现在看啊，这个姆巴佩在比赛之中表现没有那么抢眼，不像他在现实中表现那么抢眼。 哎，不过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上一次法国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时候，姆巴佩还没有出生， 对， 他真的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新星。 20年前， 但是姆巴佩呢，虽然说在前几场比赛当中被人这个说这是横空出世的妖星嘛，但是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说实话对他诟病的人还真的不少，尤其是和比利时那场比赛当中，在最后了，说实话他干的那个拖延时间的事儿吧，有点没有那么有体育精神。 是，就是很多人都说，如果你是一个老将，开玩笑说一个老油条，你做这个事儿，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你是一个 年轻 球员，又是一个这届比赛刚刚被立为这种标杆式的球员，你要做出这种举动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合适。 还没刚开始呢，就开始学坏了。 对，所以姆巴佩那个动作，上场比赛之后，也是很多人都会对他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评价。 对。但今年法国队啊，号称的这个阵容是全部的身价平均身价最高，好像有3500万人民币，3.5亿人民币，平均是 3.5亿欧元，欧元。 其实他这两届世界杯 平均身价3.5亿人民币，对。 其实他这两届世界杯的阵容都非常好，上一届只是更衣室出了问题。 对，法国队 上一届之前大家也对他很看好。 对，没错。 主要这次没有本泽马了， 对，也没有那个教练。 过去的 刚问更衣室啊，然后那个德尚在更衣室的演讲里就说，在世界杯的比赛中，人们只会记得最后的赢家，没有谁会记得谁参加了比赛，所以还是给球员一些心理压力。 我觉得也会记得谁参加了比赛，就像去年不是去年，就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最后巴西和德国踢的那场球，我知道，巴西的大将都不在， 谁都记得那场比赛，那场比赛。 也算是世界杯的大冷门了， 而且主要是让东道主那么难堪，真的德国队也是打疯了那场比赛。 今天我还觉得这个英格兰和巴拿马那一场比赛，在巴拿马因为人家是第一年进世界杯的比赛，结果给人踢了个6-0嘛， 6-1， 最后还是进了一个球，还是拿到了一次这个进球的。你看中国队之前 比中国强， 2002年的时候 哥斯达黎加 场比赛就走了， 确实，哎，刚才是。 一脚打门， 吉鲁一脚打门啊！ 已经到了补时阶段了， 把球扑了出去。 对，已经补时2分钟， 看来他们俩要踢点球来决战， 应该踢点球了。 胜负了， 又是坎特啊，在。啊！最后时刻啊， 好像进了一 坎特打进一球，这球是反弹，直接是弹进了球网。 嚯！ 哇！ 那 补时阶段， 最终是法国在最后时刻绝杀了克罗地亚。哦，这是个乌龙， 乌龙弹到了克罗地亚球员的脚上。 对， 这种事情今年世界杯没少发生，就被弹到脚上。 对，这次乌龙其实挺多的， 挺多的。 然后还被不是乌龙的还被说成了乌龙，所以应该说那比赛就没有什么悬念了。最终还是法国啊，最后时刻绝杀 1-0。觉得今年就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来了，刚来我就让他们预测了一下嘛，说今年法国队还真的能夺冠啊，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和 我觉得后天就是周日晚上11点场比赛，很有可能按照咱们这个过程来进行。确实， 刚才老师是不是说这个要不就是小胜对吗？要不就是大赢，要不就是小胜啊？好，这场比赛呢，最后还是法国队取得了胜利。也不知道这个到时候决赛的时候能不能就跟我们这个虚拟比赛一样，这个法国队 乌龙 是胜冠军，或者一个乌龙球啊？那最后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我请两位这个嘉宾 自选一个， 自选一个自己的主队。王刚最喜欢的主队是哪？ 巴西吧。 巴西，这也是遗憾球队，跟你 是 一样，是 都是我也喜欢 巴西主队。 看长浩选哪队？ 不是，就是大多数玩这游戏啊，他葡萄牙因为有 C 罗， 哇，这两个队， 哎呦， 选得好， 对我很。说实话，大家还真的很想看到这种比赛。我觉得在这种巨星的交锋，大家还是很想看到的。有多少人想在今年的世界杯上看到葡萄牙和阿根廷的比赛？ 对， 确实，这次按照对阵，按说葡萄牙、阿根廷特别有机会碰到， 对， 结果最终特别遗憾。 特别 没有碰到。其实大家就是想看看热闹，梅西和 C 罗到底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火花。 球星 C 罗转会是不是他们相遇的几率更小了？ 对， 欧冠吧，只能是欧冠了。 嗯，几率太小了，因为欧冠巴萨碰上尤文的难度很大。 嗯。 之前这个皇马和巴萨的这个恩怨情仇啊，也是让他们两个也是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所有人都在想这个在今年的世界杯上能不能 绝代双骄。 但是在今年的世界杯上却流传出了很多关于他俩的段子，比如说什么梅西在这个机场给 C 罗发信息，C 罗 对 C 罗在机场 等你， 我们什么时候走？然后 C 罗说。我们等等内马尔， 对对对，我们等等内马尔， 凑齐了一起飞。 而且最 梅西做的那个 最巧的就是两个人同一天被淘汰，这个也成了 一个 就挺 十点，一个晚上这个两点， 对，凌晨两，北京时间凌晨两点， 多少人彻夜难眠啊？ 我里奥梅西，我是有空过。 不是在这个姆巴佩成名之后，很多人都开玩笑吗？说这个，说我是梅西，然后。我不是天生强大，我是天生要强。然后，对，然后后来姆巴佩就是我是姆巴佩，我他说我是天生强大。所以，但实际上梅西在姆巴佩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也是世界上顶级的球员之一了。 嗯， 所以 梅西也是少年成名， 只不过就是梅西和这个阿根廷队好像那个点儿老是碰不上，老是碰不对。 而且阿根廷队说实话现在整体的实力也在偏低，也是偏低的。 其实有时候感觉也是成也梅西，败也梅西。 太依赖梅西了。 对，这个球队过分的以一个球星作为一个主导，可能也确实影响了整个阿根廷这些年的成绩。 是 成绩这个事儿可能在巴萨身上也多少有一些问题。 啊，确实啊，两个人使自己的这个主队时候就熟了很多。像威廉是在右路啊，一脚远射，刚才是热苏斯突到禁区内，先是射门被守门扑出之后，威廉是右路接球，又是一脚远射， 进球了。 确实啊，这个使自己熟的球员会相对来说更好玩一点。对， 而且这个球队的整体实力也在那。巴西现在永远的公认世界第一嘛，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非法也会对他偏向一点。 看看能不能这个巴西给 C 罗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啊，在禁区前看看 C 罗怎么发这任意球。 C 罗撩起大腿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那个球一定会进。 对，他那个眼神，发点球的时候， 就叫霸道总裁嘛。确实是他的在球场那种比较霸道那种感觉，是很多球迷特别欣赏的一点。 是， 尤其是在这个之前西普二牙的那场比赛，我觉得算是很激烈的一场比赛了。 对， 在比赛的最后十分钟 ，C 罗向世人撩起自己大腿的肌肉，然后那个眼神，坚毅的眼神望着球门的时候，魔鬼肌肉人。 C 罗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对，没错。 所以他能保持到现在33岁，还有可能在这个世界赛场上是一个最顶级的球员之一。 是，就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每天要坚持健身3到4个小时。 职业吗？ 嗯，说是把家里那个客厅都改造成了健身房。 有机会了，葡萄牙。 也不知道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这个 C 罗去了尤文以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哎，是。 确实，这也是国际足坛的一笔不太可思议的一个交易。 嗯， 不知道皇马是怎么想哈、啊？ 是要培养新星了吗？ 可能还是 C 罗确实是老了。 但是他在皇马这一段时间打进了451个进球，光靠自己。 其实皇马的这种经营策略一直就是这样，就是。没有所谓的忠诚，没有所谓的这种人，我们开玩笑说没有所谓这种人情在。就像当年的耶罗劳尔这样的球员，他也会离开这个球队，不会终老。所以他这是他的经营策略吧？ 好像相比而言，巴萨会好一些。我听说， 巴萨至少会留一些这种老将在， 会有情怀在。 对， 可能曼联更明显。 对， 嗯， 聊聊世界杯，聊到这个。 像王老吉吉格斯。 说实话，今年在世界杯上我觉得有太多的遗憾，也有太多的大家没有看到的这种精彩。 嗯， 尤其是在今年世界杯上我们看好的这些新星，然后还有那些传统的强队，像德国队。 是， 德国队也是凉得很快啊。 嗯， 对呀。 其实德国队在上一届世界杯时候已经看出一些趋势上的未来可能对他不是很有利。 对， 因为上一届他的那种所谓的传控的打法已经被一些 同业界的人士在担心，这届比赛整个就爆发了。 但相反，在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这两支亚洲球队，说实话还是给大家争了光的，是两支黄种人球队。 对，日本队还是表现很不错。 对，日本、韩国，反正但是从日本、韩国上看到了德国战车的精神，那天的比赛当中。 对。 确实，这回日本队表现是让大家出乎意料啊，因为同组这个波兰队这次发挥确实比较差，再加上日本队这个打法还是比较先进的，就像刚才你们说的这个防守反击这个打法，他们打得很坚决，而且这些球员正好到了这样一个比较黄金的年龄。 上半场结束了， 上半场结束还是巴西1-0领先， 对，小胜对手。 看看这个 C 罗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表现啊，希望我们这边巴西队给 C 罗一个机会。 在今天世界杯的比赛上，我觉得大家好多都想看看球星的个人表演， 是 个人的闪光点，但是好像只看到了 C 罗在那场连进了四个球，然后 C 罗走了。梅西呢，就一直大家看完 C 罗那进了三个球以后，就一直特别高的期望都放在了梅西身上。但是梅西呢，说实话表现有点， 大家都会在想梅西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 说实话是有点差强人意了。然后现在被侵犯榜的榜首永远是内马尔，内马尔永远排在榜首。 梅西走了，内马尔在走。 对，内马尔其实大家统计的14分钟倒地嘛，在地上躺过14分钟。 是。 但是后来打比利时那场比赛，内马尔1分钟也没有躺，因为巴西队一直处于落后。 对，没错。然后现在在射门榜上，刚才我查了一下，这个内马尔在今年世界杯的射门次数排第一名，现在是射门18次，射正13次。但是还是没有能拯救巴西队啊。 确实 ，C 罗和梅西跟内马尔比起来还不是一种类型。 对，没错， 就是内马尔还是需要和团队有更多的这种配合。而 C 罗、梅西真的是天生强大，真的是天生强大。 球星。 对，但是 韩代靠自己。 阿根廷队又有那么多的球星在，所以和梅西又不能形成一个统一。 对，没错。 特别是阿根廷队和冰岛那场，真的是人强战术爆，梅西围的真的是。 而且今年在这个比赛当中，教练对于这个战术的安排上面，如果对面是有超级巨星的球队，发现这些超级巨星都是被针对的很好。 对。他们一般都会减少自己的带球次数，像超级巨星，给队友更多的机会。 就像 C 罗在这个葡萄牙队踢比赛，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对。 对，位置在变。 从之前就一直自己盘带，到现在呢就是打一个防守反击，自己就接球就那一下， 可能跟球队的打法也有关。这届比赛明显是防守反击的球队 对 能够占到更多的便宜。 是， 像这种 我记得上一届比赛的上一届比赛时候还一度在争论的就是那种实用的防守反击到底是不是很好。但这届比赛已经成了一个制胜的法宝， 系成系统的， 它有个趋势，就能看出每一届比赛都会在打法上有一些趋势的变化。再往前挪，可能大家就非常欣赏西班牙的那种所谓传控，然后传控用了两届就被大家开始诟病。所以这个世界足坛的风格一直在转换， 因为这个传控的比赛吧，说实话不是很好看。 对， 就是 关键是关键是看什么人传控。其实那个脚下很快的传控是很好，但是德国人他骨子里是笨重的，你让他传控这个事儿就出了问题了。再加上这一届普遍你看走到最后的确实是年龄很轻的球队。 对，没错。 所以你如果还是效率很低，这个传接很慢不简洁的球队可能就会遇到问题。德国队应该总体上我觉得还是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确实这回我们看到除了前锋在锋线上这种进球之外，中场这种支援是特别多的。 对， 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中场这届世界杯谁得中场得天下嘛。 对， 那特别明显这四强的这四个球队都有世界顶级的这种中场，绝对巨星的中场。 中场说是用脑子踢球是吗？ 对，大脑 控制节奏和速度。 因为像吉鲁这样的球员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但是他仍够成法国的一个支点。他就是得到了很好中场这种支援，中场可以有更多的射门得分的机会。所以他们这场比赛即将结束了，现在还是巴西是1-0领先。C 罗在中路拿球。 Hello. 还是给 C 罗啊。其实这个葡萄牙队 C 罗传起来，格德斯在中路没有抢到这一点，不是两分钟，那全场比赛就结束了。 没什么， 巴西是1-0战胜了葡萄牙。 我觉得真的看到这种，我觉得虚拟游戏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完成自己没有完成的梦，就是完成自己当年这个当时想看到却没有能看到的事情。 对， 看到绝代双骄在场上奔跑啊。好的，感谢李贝老师，请李贝老师回来就坐。我们呢今天进行了三场比赛，一场呢是英格兰队和比利时队的前瞻，一场呢是我们的决赛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的前瞻，最后一场呢是我们的巴西和葡萄牙队的比赛，是两个选手自己选的，一场平，两场分胜负。 是， 我来采访一下王刚吧。王刚对于今天这场比赛怎么看呢？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三四名以及这个冠军，你是更看好谁？ 冠军的话，我还是比较看重法国队吧。那个，我觉得这个，赌一把吧， 赌一把是吧？那长浩呢？ 我也觉得法国队比较强，因为比较就是那姆巴佩就跑得特别快带球，然后据说是比博尔特少了一秒。 那有人说这个姆巴佩长得特别像 C 罗，不是像罗纳尔多，你们有没有感觉？像大 耳朵还丑点， 像大 耳。但是很多人都说姆巴佩就是笑起来特别憨厚 啊， 就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就上场那个动作真的 有点不太 憨厚，给自己抹了黑了。 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结束了，然后也希望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这个虚拟的比赛能跟现实的比赛当中这个比分能吻合，我们这神预测老能预测准啊。也非常感谢这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个玩家，然后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进行了这三场精彩的比赛。那明天我们的同一时间982世界杯，我们明天再见。下一档节目呢是魔力 X 档案，拜拜， 再 见。 好，再见。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